锵锵三人行，这个郑培克教授刚从海南回来， 对， 海南热的啊， 在海南很暖和的。 我说的不是暖和， 炒楼去了？ 没有，因为这个有个商学院，他们办这个讲座，给一些叫做 EMBA 的啊办讲座，那找我去讲这个文化跟艺术的一些议题， 嗯， 所以就把我请去了。那我就到了海南，那我发现海南很像夏威夷， 哎， 真的很舒服。啊，就是你看这种大冷天呢、啊， 你说的是三亚， 我说的三亚，对，我去的是三亚，那是蛮漂亮的，是蛮漂亮的， 但是 盖了很多新楼。 但是你知道啊，这个海南说是夏威夷这种论调，我觉得这个意在沛公啊， 是吧？ 最近中国方面又要向世界声称，说是我们啊，这个你们不用担心。因为美国那方向上有人说了，说海南是夏威夷啊，可是你知道这个阴谋论者他一放大一想啊， 哦，不好， 海南要变成旅游天堂这是一件事儿， 嗯， 但是夏威夷是重要的海军基地， 哦，那是 这个美军住在你要夏威夷这个军港，它扼这个太平洋 珍珠港吗？ 珍珠港， 对，所以说海南能不成为中国的这个重要海军基地吗？这随着它经济的发展，哦，所以这一下子， 这真是没想到，世界上任何好话都可以从反面理解。 就是，啊， 你这意思说，那个三亚像夏威夷，意思说我们还要被炸？ 这个太可怕了， 珍珠港对不对？ 对啊， 这样推理下去，没话可 说。现在别人怕的是我们炸他们，谁还敢炸中国呀？ 哦， 就是说呀，这事儿从哪聊起的？ 嗯， 海南，所以我问你嘛。嗯，你从的士司机上都能听得出来， 对对对对， 这个房价涨的，我跟你说，徐老师已经到什么？海南有个凤凰岛，这因为咱有个凤凰卫视，我想起来， 七万多， 六七万， 很可怕， 一平米，第一天推出700套全部售光。 哦， 然后海南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啊，就讲啊，今年一月初温州来一个人，就是说拉我到那个滨海的房地产项目上去，是吧？沿海边的就能看见海边的20套房子， 全买了， 当天全部买下，定金就下了2000多万。 啊， 你有没有感到这个气氛？ 我去的地方就是到一个酒店，然后去给他们讲课。那么我其实没办法接触到一般的人，可是来接我的司机跟来送我的司机两个不同的，一个是东北人，在那边大概有5-6年了；一个是湖北人，武汉的。他在那边2年，年轻一点，都跟我抱怨这方面，因为他们说啊，就是这种几天啊，每天价钱都变，他们是这么说的。 说是这个，我看到一个数据，你都很难相信的， 嗯， 就是国务院发了那个关于今年1月份就发了关于海南建设成什么国际旅游岛的那么一个文件，出来之后5天之内，海南的这个房子卖的，这个量啊，这个金额相当于2000，就前一年。整年的， 嗯， 5天卖了前一年整年的卖楼的这个额。 不过我听他们说啊，前10年这海南这个房地产是一个大灾啊， 出过大灾 啊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很多烂尾楼， 看到很多烂尾楼， 很多烂尾楼。那么可是呢，从去年开始就慢慢好了，那今年呢，突然一下子。就是大概中央有个政策还是怎么样？ 要发展 什么 国际？ 那个时候烂尾楼很多的时候也是因为政策， 也是 因为那个时候90年代有一度呢让他们走私，就是开放，所以很多很多走私车啊什么。后来呢就打击那个走私了，所以那代经济就全瘫下去了。 所以现在呢，这个据说是海南省政府也注意到，就这几天呢，就现在就热得不得了嘛，然后赶快降温。赶快降温，又发出什么内部指引呢？就说这个什么，比如说土地，这个发出去啊，要暂停等等。 对。 可是又有人，有个叫叶檀的嘛，写评论，就说海南的这个官方到底是希望房价涨，还是希望房价跌？他认为你现在这么一暂时喊停啊，就跟那个股票涨停似的，你暂时喊停，这一下子连二手房。 哗， 这都现在抢！我跟你讲，你讲这个酒店呢，啊，我给你讲几个数字啊。 嗯， 现在三亚那边的酒店房间，他们说60%，传说啊， 嗯， 在黄牛党手里。黄牛党不光倒春运的票，黄牛党早就把这个春节期间 包下来了， 酒店房间定下来。然后你的文华东方最便宜的酒店房价，一晚上你说多少？18400块。 嗯， 万豪酒店海景房价格15000多，亚龙湾波尔曼度假酒店泳池别墅一晚上15985， 就是说超过了拥有七星帆船的迪拜酒店房价的这个 记录。是因为那个司机啊，送我的那个司机啊，跟我讲了，他说是你来这个时间呢还好一点，还没有过春节啊，所以呢他们给你安排的那个呢是可以看到海的一个房间呢是3000块一个晚上。我说啊，吓我一跳，我还没住过那么贵的。 3000块人民币吗？ 人民币 哪那么便宜啊？现在都上万了。 他说还没坏掉，脑子坏掉，你也跟着坏掉。哎， 对呀、啊，那还没过年呢。他说再过一个星期，你住的那个是3万一个晚上。 3000美金呢，就可以在 哦，他说的是美金是 吗？不， 我说的是人民币。 3000人民币折合起来，他也可以在夏威夷住到最好的酒店了啊，就是在平常。所以这个已经是国际水平了。 那超过 至于到了1万、2万、3万呢？我也看了这个消息，我就搞不懂是谁去住的、也许那个时候全国的富豪就是说春节在海南开瀚海 开会 是一个光荣。 不，开会啊，他们说了， 没错 开会啊，就是说是这个假如是公家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比较高级的，然后开会在那里开。哦， 你知道吗， 春节的时候在三亚开会、 你看多努力啊，春节你看我们还开会， 你知道。 哦， 我说 这样， 我说有两类，一类叫公款消费，就是说呀，你知道国家对于你，比如说你，他们说了，三亚这酒店价钱够上文莱住什么海边别墅、为什么不非去文莱还便宜？人说 不可以， 国家你说你公费出国 不能 受限制， 对不对 ？但是三亚是国内，我这个单位可以说呀。 但我还是有点不大理解， 到这儿开会啊？ 你说公费，你有仇啊？你这住一天等于平常住10天啊，你公费也可以慢慢 花。那可是冬天，你想想看，我假如是在东北，黑龙江的，那假如是到能够到三亚去开个会， 公费慢慢花，公费不赶紧花，到期作废啊，你知道吗？ 还有一个，我在三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就到处呢，它这个招贴都是两种语文的，中文跟俄文 啊， 哎，你说有趣吧？ 俄罗斯大款来了， 是中文跟俄文。我一开始觉得很 欺负人家俄罗斯没海吗？ 这有可能太冷了， 黑海啊， 太冷了吧？黑海还是冷啊？ 人家 到了， 普京还在那里秀， 到冬天还是冷啊。三亚是真的像夏威夷，因为我在夏威夷住过，我在夏威夷住过一段时间呢，我觉得夏威夷呢是很舒服，尤其到了冬天啊，到了冬天像我这种人呢，居然还到海里去游过泳。 哦， 那三亚也是啊。到了冬天人家也下去游泳了。 但是你觉得他那里的这个设施软件服务这个水准跟夏威夷怎么样？ 我去的地方很奇怪，他们那个叫做亚龙湾国家什么旅游什么基地、还是国家旅游什么东西，它是一个国家整个安排的，我没有看到当地的人，我就看到那就是一家接一家啊，就是十几家这个国际型的这种 酒店 所以呢设备是很好的，而且一切东西真的不输于那个 Waikiki、就是那个夏威夷那个 Waikiki 海滩，不输于那个。 哎呦，那你觉得这个未来这个海南岛炒热是有理的呀？ 它主要还有个这些酒店还在其次，它主要是可能开博彩业。 对呀、 这个才是最关键 的。 哎，你让那些富豪住在海边。 是啊。 哗哗整天打这个浪，他住了2天就闷了。 累了啊、 就闷了。这无非两样东西， 你 一样嘛，我们以前都知道了，身体你到了海口知道身体不好， 这个我不知道。 到了海南，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这个博彩。但是我始终觉得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，大跃进的成分太多。就算博彩，澳门也没这么贵啊。你现在在澳门买房，住 澳门现在不准随便去啊。现在国内对于澳门的限制非常大。我们前一段时间呢，开个会是跟澳门基金会合作的。所以我们的学者呢，就是来香港开2天，然后到澳门开2天，结果后来后果就非常麻烦，就发现呢，他们申请到了到香港的签证，可是不准去澳门，那要澳门基金会另外帮他们申请 进澳门的。你的意思是说澳门限制内地的游客去？ 对 啊，为什么？ 哎，因为这个 公款赌博， 就是公款赌博吧。 哦， 所以呢，我们为了办那个会呢， 那到海南公款开会也是好的，是吧？比公款赌博强。 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。 所以去澳门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不要以为说是跟澳门就那么容易去。 我觉得跟什么体育、什么博彩业那个关系也远了，眼跟前的利益。就中国人多爱吵啊！现在他们就讲了，为什么他也感觉到危险呢？就是说。 我看那个有的经济学者写的这个评论，就说海南这个政府他就是反复提出一点，就不要土地贱卖。 哦， 就是说他那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么涨啊，就目前一下子涨到七八万， 嗯， 这个太也危险。 嗯， 可是他大概希望，比如说在三十年内，我这个海南省的这个土地是稳步 啊， 慢慢卖， 上 慢慢卖，这是香港，学香港。 但是中国现在就是这文件一出来，你知道，你就说我说的啊，到海南这个酒店这个贵，不光是公款开会的啊，还有一类人就是大款， 嗯， 他们春节领着全家人来， 是 这种人吧，一天晚上一万块钱两万块钱，他并不在意， 是。 但是你知道他除了泡海水之外，他个重要任务是干嘛？ 买房子啊，买 看房子。你想。就是有个人网上有个人说后悔嘛，说他多年前3000块钱一平米在海南买的房子，后来到上海工作，他要卖了，在上海买房子，5000块钱一平米卖了，刚卖了之后，他这房子现在涨到25000，气死他，就是涨的速度跟火箭一样。 你别说这个，这很有趣，就是送我那个司机啊，问他说是，哎，你过年你回不回武汉呢？他说我不回去了，我全家我父母也会来。他们也来看看房子， 哎呦， 哎，这个很有意思，就他们大概是并不见得说一定说能够买得下，可是他可以上定金，下了定金以后呢， 也是炒， 他还可以卖掉， 卖出去， 炒啊， 所以所有的人都， 我有个朋友在上海，前几年买了海南的房子，最近乐的上班都没心思， 就是 上班都没心思，碰到人就讲海南，所有人都被他烦死了， 这也很麻烦。 对，过去多次这个海南的朋友招呼我去三亚什么玩一玩啊，观光啊，是吗？很后悔，我一直没去， 来不及了。 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这郑教授还给我们带来的海南的这个照片，咱们来看看。哎，趁着这个咱们这个郑教授啊，在海南的这个叫什么椰风什么什么什么里边 啊，对对对， 哎，你瞧， 我去一个酒店嘛，那酒店后头就是这个样子， 感觉你也像个富翁嘛。 没有没有， 现在 我背着个背包。 再看下一张。 哎，这是酒店后面的沙滩嘛， 海蓝蓝。再看下一张。 哎，就是这样。 哇，这个啊， 很漂亮的，真的很漂亮， 是是是， 是很漂亮。 这个要不说海南现在他们担心呢，啊，就有可能会成为富人岛啊，富贵岛啊。 成富贵岛是必然的，但是问题是你怎么驱赶穷人？这，是 驱赶穷人， 所有的这些地方，因为再富贵的地方一定要有很多工人，帮他们装修啦，服务啦，打扫。他们又住不起那些贵的地方，所以一定会有一些，你比方说L A， Beverly Hill， 比华利山庄。一大批墨西哥人，他们不住在那里，但是维持那里。 对， 夏威夷也是，所有地方也是。但是别的地方，他们那个资本主义罪恶久了，人麻木了。咱刚刚经过革命啊，你叫中国的人也只能看你这个富人区为你们服务，然后他们必须赶到后面住得很苦，因为房价普遍涨嘛，所以他们的生活条件会下降。那将来这个贫富的这个 就是这个问题。 你 这个现在这个海南啊，就是本地人不干了，严重愤怒，因为呢，他的就是算是他的富贵阶层，一个月工资挣2万块钱，在大陆算很高了吧？说最近看房子。看所有的房子看的都买不起，而且要求的是不按揭，一次性付清。 所以我觉得， 白领阶层他都不更甭说普通的。 像我去住那个酒店那个区啊，我没有看到当地老百姓，都是在酒店服务的人跟司机。那么我问了他们，他们都是外面来的。你看接我的是一个东北人，送我的是个武汉的湖北人。那么在那里服务的那些小姐啊什么呢，都是外面来的。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住哪里。 是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地方，以旅游发展的地方啊，到时候啊，它几乎没什么本地人口。比方说威尼斯哈，威尼斯这么有名的城市，只有5万人， 他都住在外面， 只有5万人住在威尼斯，全部在做服务业。 啊， 换句话说，威尼斯的居民已经 没有 搬到别的地方去了，就是说，所有这个城市像一个度假村了。 是， 澳门的那个威尼斯人的酒店， 哦， 说有2万多人。 哦， 天哪， 一个酒店就等于差不多半个威尼斯，就是他那个 他们说三亚差不多是20万人口吧，但是现在这个说这个房子的空房率啊，60%-80% 都在炒， 都炒，然后就炒呢。你还是说这司机就讲了，还讲出一句什么话呢？就叫什么海口是海南的，博鳌是亚洲的，三亚是世界的。然后一个当地房地产公司的人跟人讲说，我们的客户是哪儿啊？说。北纬18度的人 目标在北纬58度， 哦， 北纬就是说北京 地方， 他就说北京最多，然后是什么上海、东北这些个客户，然后还有一个数字讲啊，说是这个27个国家的炒家现在在三亚炒房，你想想， 这很可怕的。 对，那他要想建成一个中国的迪拜，也不是什么不可以。像美国这样弄出一个拉斯维加斯来，允许赌跟性工业，也有可能。但是你看美国拉斯维加斯很妙，它这个东西是全社会的一个出气口，它就是来讲拉斯维加斯， 是， 全美国人当它一个不正常的地方， 它是很不正常， 对不对？到那里结婚离婚去做什么去？ 因为那个 但你不能扩散到别的地方啊。 内华达这个州就是沙漠嘛，什么都没有， 对， 它就两个东西，一个是国防工业，还搞这个原子弹试爆 啊，对对对对， 是吧？那不好住的吧？ 对对对。 另外呢，就是你讲的赌跟还有娼妓业，它是可以的， 对对， 它娼妓业合法的， 对对对， 美国其他州都不合法的。那我实在不知道海南将来要怎么发展。你比如说是现在有可能是博彩业，可是博彩业是很危险的，我总觉得博彩业是一个很危险的行业。 对，它一定 博彩业 啊，它一定伴随着所谓黑社会啊， 是啊 伴随着贫富悬殊的继续拉大。没有世界上蒙特卡罗去过，那非常漂亮。 那咱们国内也有这个体育彩票啊什么的， 它不是体育彩票，很可能赌场， 它是赌场的， 很可能吧？ 而且赌场还要别的东西。 这个、 还要配套，他一定会走这个路。 如果他 是国际旅游中心的话，他一定走这个路。但走这个路呢，就是刚才讲的，一个是贫富的问题怎么解决，另外一个人家的地方他这样做，但是整个社会觉得那是不对的，他不会扩散的。可是在中国呢，一旦变成特区以后，他会扩散。 他可以搞出一个特别的花样。因为我上次去韩国的时候呢，韩国的朋友告诉我说，我们呢在韩国有赌场。可是呢，我们韩国人不准入内，一定要持有外国护照的人才能够进赌场。 你放心，中国人弄证件这个本领还不高，门口肯定黄牛党说要不要韩国证件，要不要？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我有一个问题啊，就中国人怎么这么爱吵呢？你看这个吵，你比如说它就是一个消息，其实比如说海南到底什么博彩怎么发展的政策上也不是很清楚， 对对。 但是呢，我们就可以一个消息大笔的资金，而且你像现在说海南的这个房子，我不太懂这个术语啊，我就觉得房子成了金融工具，就是说它能翻倍，然后一下子就7-8万一平米，甚至有人说了，说你这个旅游配套服务业，包括你的软件，整个的这个产业水准是不是跟得上？不管，对吧？现在房价超上海，是不是？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这样，假如有这么一个希望，觉得它可能一下就发起来的时候呢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就有许多人在这里转手。 转手啊， 转手，每个人都可以赚一点嘛。 对，他不是为了什么长期投资持有啊， 就像股票一样， 对， 所以蛮可怕的。 他也并不见得管你海南未来怎么样， 而且我觉得 炒的就是这消息。 而且我觉得是因为整个经济发展呢很快速，然后没有一个比较清楚稳定的过去的记录。那个19世纪之前呢，我们看到欧洲的有许多投资也是这样，那特别是海外投资。从这个像这个英国搞这个什么什么东印度公司啊，那时候开始有好多这些公司也是类似的，经常有的时候血本都没了，可是呢有的人就大捞了一笔。 你像现在三亚已经创造了什么神话啊，15天炒房客15天赚了1000万，过千万， 这看来改了。这个冒险家的乐园不是上海啊，是三亚了。冒险家的乐园，你们刚才讲的大跃进，中国人搞运动投机，还有一个因素，我觉得应该我们看到，就是你看看中国这些年的 GDP 啊，那条线是这样 上去 的。你知道从97年到现在，中国接收香港啊，4个中国了。 这什么没什么？ 就是 GDP 啊， 中国大陆的 GDP 啊，跟97年比四倍了， 四倍， 香港不到一倍啊， 四倍。 你明白吗？香港回归的时候，香港是中国的1/6， 对， 现在是20几分之一了，现在香港就等于上海， 是， 你明白吗？这么大的高速的增长以后，游资一大堆啊，那钱都没地方去啊， 不讲的是， 你不知道， 因为你说是这个，今年不是去年了，不是要保八吗？那么这个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每年最低的发展， 那么换句话就是说，改革开放到现在多久了？是吧？二十来年，三十年，好，你每年增加8%以上， 嗯， 这不得了，这个是钱就不得了了。 对，这我看了那个表格以后，就两个联想 啊， 一是195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产值， 嗯， 等于今天五天。 五天啊， 而且扣掉价格因素，所以我们想想，如果管制方法还一样，还什么言论入罪的话，实在不应该了。因为你想想，五天的生产力 啊， 就是在当时是一年呐、 啊， 这是第一。第二，过去十年，100到300，全中国。所以我后来想想，我们每个人都回去算本账。 啊， 你要想知道你现在处于什么社会地位，你就把自己的财产算一算。 嗯， 十年前跟今天，要是你十年前是10万。今天是30万，你跟国家同步。要是你十年前是10万，现在是20万，你就落后了，弱势群体了。 要是 十年 是1000万了， 十万变成100万了，你就超于国家了。这批人就去海南吧。你们现在每个人检查自己的幸福指数，就拿他自己跟国家的 GDP 去比对一下，所以全世界看着也看呆掉了。 对啊， 你明白？10年100变300， 天哪， 真的是很可怕。 所以台湾。以前若干年前我还记得台湾是等于大陆的四分之一， 嗯， 现在台湾就等于一浙江， 哎呀，不知道到哪里去了， 就等于浙江15分之一。 那将来海南占多少分之一呢？ 现在每个省都有目标，海南就超夏威夷了， 超、 好家伙， 真是很厉害的。 上海等于香港，浙江等于台湾，广东要超韩国。